谢主，现在好像都没有雨了耶。感谢主，让我们不只是有雨，而且让我们可以来这边来一起来敬拜赞美，将荣耀归给他。也谢谢刚才敬拜团所带领的诗歌，让我们遇见主，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有更美好的福乐，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是在诗篇116篇，题目叫做我爱耶和华。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节1-19节。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从第一节开始，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第一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和愁苦。第五节，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满有怜悯。 耶和华 保护愚蒙人，我若到卑微的地步，他拯救了我。下一章，我的心啊，你要回复安宁，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你使我的眼睛不至流泪，使我的双脚不至跌倒。我要在活人之地行在耶和华面前。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我仍然相信。我在惊惶之中曾说，人都是说谎的。 我拿什么 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向他还我所许的愿。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圣民的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我的心 我要把感恩祭献给你，我要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和华的名上面前向他还我所许的愿。 好，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耶路撒冷啊，就是在你的中间，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我要还我所许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今天的经文我用的版本是新译本，所以跟和合本的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在读经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好像字句有点差，不过没有关系，它是新译本，是比较白话一点的，可以让我们更明白、更了解它的经文。好，我们上礼拜的主日信息，师母她分享了诗篇115篇，我们简单复习一下，113篇到118篇被称作是什么？先不要按，好，被称叫做什么？哈利路亚诗篇，或叫做埃及赞美诗。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在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们都要唱哈利路亚诗篇。主耶稣和门徒吃完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30节，请 click 一下，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就是唱这些诗篇。所以当耶稣和门徒唱诗的时候，116篇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谈到了有三个死，这三个死似乎预表着耶稣他要经历死亡的痛苦。第三节那里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然后当他们唱到118篇22节的时候，那里说，下一章谢谢，那里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正是预言了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更妙的是在118篇的第8节、第9节，这两节经文刚好是圣经，是新约和旧约整本圣经合起来的中心点，就在第8节跟第9节。那里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圣经的中心点似乎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投靠谁？投靠耶和华。好， 所以哈利路亚诗篇113-118都值得让我们一读再读，帮助我们可以在诗人的经历里面可以认识神。那今天我们要从116篇来看这个诗人，他在极难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他对神的盼望以及他个人的见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赏赐一个美好的天气给我们，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聚集在你面前，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你敞开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像我们这次可以明白你律法中的奇妙。恳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恳求你洁净你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和你的心意，好叫仆人所说的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再次交托仰望在你手上，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116篇这一卷书这个诗篇，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我爱耶和华，在116篇的第一节。诗篇一共有几篇？我们一开始有说一共有150篇，对不对？可是只有两处经文提到什么？提到我爱耶和华。一处是大卫的诗，在18篇的第一节。当大卫王他击败了仇敌之后，他击退扫罗王以及他后裔的威胁，最后他获选成为国王之后，他凯旋的呼喊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是在18篇。另一处经文就是今天的116篇第一节。在这里呢，诗人经历了死亡的威胁，所以他向神发出这个感恩和赞美。他向神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所以我们看见这两处的经文都是诗人他们在经历到生命的一个极大的威胁之后，他们对神发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这是第一个特色。好，第二个特色，在19节的经文里面有几个我？有31个我。好，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约伯记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有提到约伯他用了几个我，还记得吗？158个我。好，约伯他用了158个这个我的自我告白。因为约伯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苦难，他激发出他自我存在的意识，他在向神倾诉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我。所以今天116篇我这个字也重复的出现，19节的经文里面有31个我。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提到一些，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一个思想情感意志的人，不是一个机器人。约伯强烈的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今天116篇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诗人说：我要举起杯，我要还愿，我要献祭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赞美耶和华。不断的出现我当如何，我要如何，这些我要我要都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因为上帝在乎我这个人，他在乎我意志上面所做的任何决定。上礼拜的经文115篇第17节那里说什么？死人不能怎样赞美耶和华，意思是说只有谁能够赞美？只有活人能够赞美。所以我们一般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说我们要把握机会，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要来赞美神。可是重点来了，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赞美？对啊，我应该要赞美上帝啊，可是现在我不想赞美，可不可以啊？这个是意志的决定。要不要赞美，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里面所认定的价值是什么。要不要赞美，它不是用规定的，要不要好好读书也不是用规定的，要不要读经，要不要祷告，要不要服侍或工作，都不是用规定的，也不是用要求来的，这些都不过只是我内心价值里面的一个反应。所以圣经说什么？好树结好果。我们从一个人结出来的果，就可以看见这个人他内心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上帝他在乎我这个人， 因为我在意志上所做的这个决定，呈现出我里面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要不要赞美，是我这个人我在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所以你说我重不重要？我重不重要？ 重要。 我很重要，每一个我都怎样？都很重要。上帝是跟谁同工啊？跟谁同工？是跟我同工啊，不然他跟谁同工？上帝是跟我同工，上帝的旨意要如何行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常常打个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好，上帝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透过谁？是透过我们啊。所以我很重要，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我很重要。 我很重要。 你也很重要。好，再跟他说一次，你也很重要。 你也很重要。 好，所以今天这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我爱耶和华，第二个特色是我怎样很重要。好，所以今天的分享的信息三个段落呢，都跟谁有关？都跟我有关。好，我们看第一点，我爱耶和华。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我爱耶和华这五个字就让我反复的思想，我问我自己，我有多爱耶和华呢？我有多爱我的老婆？我有多爱我的朋友？我有多爱我的弟兄姐妹或是我的员工？诗篇有这么多篇，一共有150篇，为什么哈利路亚诗篇是犹太人他们每年必唱的？而且全部的诗篇只有两处经文说我爱耶和华。我认为这个我爱是哈利路亚诗篇113到118篇的核心。我爱，我到底有多爱？神与人立约是一个永恒的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人跟人的契约是阶段性的，房屋的契约啦，或者是保单的契约，都是阶段性的，没有什么爱不爱的问题。那婚姻的约呢，一结下去是一辈子的，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包容跟忍耐在这当中。可是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在永恒的约里面做到全然的爱上帝呢？当我们可能被同事陷害，或者是被不公不义对待的时候，我还能够爱吗？马斯洛他提出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有五种，有生理的需要、安全感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只要缺一个，说真的，我可能都爱不下去。缺一个我可能都爱不下去。当我们像诗人一样遇到如死亡缠绕般的困境的时候，可能是财务上的危机，可能是婚姻或者是情感上的创伤，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还可以爱得下去吗？我必须承认很难，真的很难。有些电影或电视的情节，男主角他会为了女主角舍弃一切的来爱她，这些剧情让我们很感动。为什么会感动呢？因为他舍弃了原来所拥有的去爱一个人，因为在爱的里面他愿意怎样？他愿意牺牲。下一张谢谢。因为在爱的里面他愿意牺牲，每一出戏的里面一定都有这样的为爱而牺牲的元素，因为有这样的元素，所以他才会感动我们，不是吗？那我们呢？我爱耶和华，我到底舍弃了什么来爱神呢？诗人说我爱耶和华，在旧约时代，一个人如果他不是祭司、君王或者是先知，他来到上帝面前一定都是战战兢兢，都是害怕的。可是这个诗人他竟然可以自我表达的说我爱耶和华，这个是诗人他多么清楚的一个确认。有一首歌诗歌唱单单爱你，单单爱你，你是什么？唯一。你是唯一，对不对？坦白说，我无法做到单单呢。你做得到吗？我无法做到唯一耶。我要如何单单爱他呢？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难。我们能够单单的爱神吗？信了主之后，如果是用规定的要求你一定要来教会，要参加这个，要参加那个，如果是这样，那和民间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单单爱你，我渴慕你，我现在我不太敢讲这样的话，因为真正爱你的人，真正爱你的人，他会愿意为你付出他的所有，甚至是死亡的代价。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简单说，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怎样？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怎样？ 死。 一个人是谁？耶稣。另外一个人是谁？是我。一个人是我，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是你，另外一个人是你身旁你所爱的，可能是你的好友，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长辈，可能是你的孩子。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死。所以就像是一个爸爸妈妈一样，爱是什么呢？爱是我愿意，我甚至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就像父母愿意为孩子牺牲一样，就像耶稣他愿意为爱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所以当我说我爱耶和华的时候，我真的愿意为他付上多少代价呢？第三节那里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诗人他遭遇患难愁苦，他在死亡边缘游走。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好像这样听起来好像这是一种对价关系，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怎样，所以我爱你，是这样子吗？是因为他上帝他拯救我，所以我爱他。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一种对价关系，可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一句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的希伯来文的文法是有些巧妙的。我爱耶和华的爱是完成式，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听了是未完成式。在希伯来文的文法很特别，它的时态它没有一定的规则，它是根据说话人的角度来定义整句话的内容。所以他听了我的恳求，这句话虽然是用了未完成式，可是诗人他是在表达他在呼求的过程当中，上帝还没有回应他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上帝还没有回应他恳求的时候，诗人说我爱耶和华。我这样解释 有明白吗？就是他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他所恳求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他用未完成式。可是他用完成式说我爱耶和华，所以我爱耶和华是一个完成式。完成式是一个确定的，完成式代表是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是持续在进行的一个动作。完成式是从过去以来到现在已经完成甚至是还在持续的一个动作。下一张谢谢。完成式是表达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完成甚至还在持续的一个动作。所以我爱耶和华不是说因为他救我所以我爱他，而是表达我一直都是爱耶和华的，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爱他的，是没有间断的。在他还没有听见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的时候，我已经爱他了。所以这句话并不是说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爱你，而是我爱你，我一直都是爱你的。在当下你还没有听见我的恳求我爱你，可是现在我爱你，我感谢你听了我的恳求拯救了我。所以诗人说我爱耶和华，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发现。因为在旧约新约全本圣经中，除了大卫对神说我爱你之外，有没有人其他说我爱神或我爱耶和华？只有一个新约彼得，不过他是在回答耶稣的问话，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他三次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是新约旧约除了这个彼得之外，除了大卫，除了这个诗人，没有一个人说我爱神，我爱耶和华，我爱你。我们常常在诗歌里面会唱说我爱你耶稣，甚至我们会学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用这句话来赞美神。可是我在思考，诶，圣经里面为什么只有这一句我爱耶和华在这边出现？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先知、祭司、君王，当然大卫除外，或者是任何一个旧约人物，或者是新约的任何的使徒说我爱神，我爱耶稣，我爱耶和华。我们常常说我爱耶稣，可是为什么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物这么说呢？为什么？我想了很久，你们觉得呢？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圣经，因为我们常常开口闭口都说哦，我爱耶稣，耶稣爱你哦。那个我每天读的每日读经有没有？然后最后都会说，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常常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口头的话来祝福别人，可是圣经里面却几乎很少出现，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三处经文，第一处在生命记十一章一节。好，我读给大家听：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好，下一章三十章十六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对，来，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好，来下一章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五节，我念后半部就好了。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发现爱包含什么？爱的里面包含有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专靠他，然后尽心尽性侍奉他。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没有人敢说我爱耶和华，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的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侍奉他。就如同我现在都不太敢说我单单爱你一样，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这位诗人说我爱耶和华，我相信他一定是尽他的所能，他做到了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侍奉他，所以他才敢这么说。所以当我们说我爱耶稣的时候，常常我们爱的是耶稣的拯救，耶稣带来的平安，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耶稣给我的祝福，所以我爱他。但是我愿意为他摆上什么呢？当逼迫或者是患难来的时候，我可以继续的爱下去吗？如果爱只是单方面的领受，这样的爱算不算是真爱呢？上一次约伯记我们谈到苦难是爱的明证，爱是有明证的，一个真实付出的爱，那个代价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当一个打击临到的时候，一定会痛苦，甚至像诗人说的好像快死掉一样。可是圣经说什么？承受这些痛苦，忍耐也当怎样？忍耐也当成功，因为经过试验后就必得什么的冠冕，必得生命的冠冕。可是这么痛苦要得生命的冠冕，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虐心啊？哦，好像为了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要这么痛苦。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痛苦这一件事情。第一个，痛苦激发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因为在痛苦的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检视自己，看见自己面对，看见自己是怎么样面对痛苦的这个反应，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会那样，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在痛苦的当中，我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情感，认识自己的情绪，认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同样一句话对别人来讲，别人可能完全没有感觉，那为什么我会踩到我的地雷？所以我就越来越认识我自己。第二个，痛苦激发我们和上帝的对话。我想我们再也找不到什么样的状态下 我会这么积极的寻找上帝，要和他对话，想要知道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想要知道那我现在我可以做什么，想要知道他给我的带领是什么，想要知道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蓝图，生命的计划 的蓝图是什么。我想在我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在痛苦的当中这么迫切的想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第三个，痛苦激发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在痛苦的当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你手碰到火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怎样？缩回来，对不对？一样啊，痛苦也是一样啊。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反弹啊，就是会反弹回来，什么都不要做。那反弹的极致到后来就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你，我一样可以做得到。所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抉择，我可以选择继续反弹，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我是不是要顺服。虽然我很痛苦，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选择顺服，并且证明我真是爱你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他也同样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他在不断的在跟那三个朋友以及第四个以利户不断的辩论的当中，他剖析他自己，他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他要求他要和上帝对话。后来上帝终于对他说话了，还是没有解答，为什么没有解答他是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他。但是最后约伯他选择顺服，他说什么？下一章，谢谢。他说，如灰尘般渺小的我，当我知道上帝爱我以及他全能的掌管，我就在我所遭遇的苦难中得着安慰。这是我们上一次在约伯记当中所分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的哪个阶段没有痛苦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但是我要这么说，当我们选择依靠神，相信神，每一次的痛苦都是一次的翻转。经历了这个过程，我们会更认识自己，经历这个过程，我们会更认识神，最后我们会经历像约伯他得到的、领受到的平安。所以我们会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他的安慰跟他的祝福。好，第二个，我被拯救。第六节那里，耶和华保护愚蒙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拯救了我。诗人说我是愚蒙人，是卑微的。愚蒙就是单纯的意思，那卑微是指在困境的当中的一个低处，或者是指在地位上的卑微。在第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仆人，你婢女的儿子，你的锁，我的锁链你给我解开了。婢女的儿子意思就是奴隶的儿子，奴隶的儿子呢，永远是奴隶，永远是仆人。他的意思是，我是这样一个愚蒙卑微的人，是这样永远是仆人的人，你却将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你拯救了我。这是什么的意思呢？凭什么上帝拯救我呢？上帝他超越宇宙的一切，为什么上帝要拯救我这样卑微的人呢？上帝可不可以不拯救你？可以吗？他可不可以不拯救你？可以哦。上帝他如果不拣选我，仍然称他为义吧，因为我本来就不配。即便上帝他不救我，他仍然是义的，仍然是公义的。可是现在上帝拯救我，这个是恩典。俗话说，有恩就要怎样？要报恩。有恩报恩不是对家关系，这是人之常理。有没有欠过债？欠债有没有很痛苦呢？为什么会有人去做私人借贷、借高利贷？就是不想欠人情。为什么会有人去借这些高利贷？就是我不想要欠人情啊，欠人情很没有面子，也很苦，然后还要还人情。可是去借高利贷呢，结果还不起，反而到后来更苦，然后呢一背再背，后来就被恐吓，甚至是被勒索。你可以想象一个被拯救的人，一个从悲惨的债务的当中，从被恐吓勒索中被救拔出来的人，我想他一定是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至少应该有一点点的觉醒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我是被拯救的吗？我真觉得我是被拯救的吗？我们好像很自然就接受了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恩典，拯救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常常说耶稣拯救我，耶稣爱我，我们太理所当然了，以至于我们完全忽略我是被拯救的这件事实。我是不配的，但是他却拯救了我。我有没有意识到我是被拯救的呢？我是卑微的，我配得吗？我是谁呢？我认识那拯救我、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吗？我本是不配的，生命找不到存在的意义，甚至放弃生命的也很多。可是上帝拯救我，这个是恩典啊！恩典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他才给我的回报，而是他白白的给我的生命。所以他拯救了我，他并不要求我的回报，但是他要我们可以看见更永恒的价值。我是否愿意为此付上代价，去得着那永恒生命的冠冕呢？所以当我们明白我自己是被拯救的，我们可以看见那更永恒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是被拯救的，你觉得你是被拯救的吗？是吗？感谢主，我们都很有一个确信，有一个很确定，就是我们都是被拯救的。好，第三点，我仍然相信。音乐的声音关掉。音乐的声音关掉。我仍然相信第四节那里说，我虽然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我仍然相信。这句话表现出他诗人他内心的冲突。我仍然相信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相信不下去了，可是我仍然相信。诗人他爱上帝，但是他经历极大的痛苦，他向神呼求说，他向神呼求，在一切还没有看见转机的时候，他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我这么痛苦，可是我仍然相信。116篇的这一首诗，简单的分段大概可以这么说：我爱耶和华，我一直都是爱他的，但是我经历极大的痛苦，我呼求还没有结果，但是我仍然相信。后来你拯救了我，听了我的恳求，所以我赞美耶和华，我要赞美你。大概整首诗篇可以简单的，大概它的脉络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诗人他把得救的经历放在前面的一到九节，他说我爱耶和华，你听了我的恳求，你拯救我，因着这些触动，所以从第十节开始一连串到最后的十九节，诗人连续用了五个我要来表达他强烈对神的感恩，因为他经历到上帝将他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所以他说我要向众人做见证，我要还愿，我要献上感恩的祭，我要赞美耶和华。在这一段里面呢，我要把焦点放在我仍然相信，我不去更多的讨论我要怎么样，但是我想把焦点放在我仍然相信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仍然相信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其实持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一句话说为母怎样，为母则强，哎，很妙哦。为母则强，有没有人说为夫则强？好像没有哦。年轻人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吗？有听过这个成语吗？为母哦，就是当了一个母亲之后，她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哦。为母则强，就强壮有力的。为母则强，没有人说为了丈夫会变很强哦，是为了孩子之后她会变得很强哦。好。就是因为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爱这个生命，然后对他充满了期待，爱他，保护他，所以会为这个生命来持守。所以你会为这个新的生命来持守吗？我相信一定会。所以当他开始学走路跌倒的时候，会扶持他吗？100%一定的。我看慧玲姐一定是秀喵喵，然后还生怕他跌倒会痛呢。 当他失败的时候呢，你会选择相信他吗？还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一定会的，因为这就是爱。因为在爱的里面有一种什么叫做不放弃，这个不放弃就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的上帝他一直选择仍然相信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甚至连我们现在正在犯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他也会赦免我们。这是上帝的爱，即便我们失信，他仍然可信。所以圣经上说，天父是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是用鞭子打吗？不是用鞭子，是用慈神爱所，也就是他选择一次又再一次又再一次的相信我们，即便我们失信，即便我们背弃他，即便我们软弱，即便我们跌倒，他仍然相信我，你会站起来，他仍然相信我，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他仍然相信我，他把我扶持起来。天父就是这样一再一再一而再的相信我们。可是我们呢？当我们遇见苦难，我们就信不下去吗？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就感受不到他吗？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会选择放弃吗？这样的爱，如果是前面这些，这样的爱是要上帝照我的方式来爱我，这样的爱是要上帝用我的方式来爱我，而不是我们愿意按着神的方式明白他的爱，了解他的爱，接受他的爱。我们在用我们认为爱的方式要求神，你要这样子来爱我。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有一种偶像就是过度爱自己。我们要小心，有一种偶像是爱自己胜过爱神。所以诗人他这里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可是我仍然相信。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个是痛苦的，因为我经历过每一天活着都在煎熬。你可以选择抵抗，你也可以选择放弃，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什么？仍然相信。诗人说，我仍然相信，因为我爱耶和华，在真爱的里面没有放弃。上帝他没有放弃我，我也要选择不放弃上帝。那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里面的意志的一个决定，因为这就是我爱的名证。我仍然相信，相信它不是一个静态或者是动态的，相信是一种积极的回应。诗人说他要一生一世的来求告耶和华，诗人他完全依靠他。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认识自己的软弱，我只有依靠神，所以我仍然相信。我相信什么呢？相信不是空口白话，然后说我相信啊，我相信你啊，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仍然相信是说，即便在艰困困难的环境当中，因为我相信，所以我仍然愿意按着你的话，相信你的话，积极的来回应你。这才是真正的仍然相信。如果不需要回应神的话，就不用说仍然相信了，因为我要回应他，我知道很困难，我知道有痛苦，我知道很艰难，但是我仍然相信。可是这容易吗？我相信正在经历痛苦的人当中，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其实最难说服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心。最难说服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心，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我相信不下去啊，上帝啊，你这样你叫我怎么信得下去呢？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呢？我就癫在那里，我已经够惨了，我还要看看我还可以有多惨。其实这就是一股怨气，真的到头来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吧，好像有点用折磨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存在的，有点像是这样的味道。可是我要说什么？我要说，当我们愿意依靠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是被拯救的， 我何德何能，我真知道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所以我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上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即便在极大的苦难中，即便再走不下去，没有什么是上帝无法解决的难题。难题其实都是我们自找的。当我们选择仍然相信的时候，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恳求，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绳索。当我们选择仍然相信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恳求，并且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绳索。好，结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满天的星星？有哈、哦？有没有看过清晨的晨光？上礼拜我们去花莲啊，花莲的弟兄姐妹带我们到大门大埔，晚上八九点了，哇，那个满天的星星好美哦。然后突然间看到一个流星划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流星，而且这么大颗，它大概持续两秒钟，通常大概咻就不见了，大概0.1秒，好大一颗哦，然后大家都来不及反应啊，然后就不见了。好美哦，满天的星辰好美，然后你可以看见清晨的晨光也很美。为什么这些大自然这么的美？为什么这些美它可以感动画家？有追光的莫内，有触动人心的梵谷，一个是大自然的光，一个是人性的光。为什么他们可以把大自然的光，把人性的光，把它画出来，勾勒的那么的美好，勾勒的那么美？那个美是画家自己创造的吗？那个感动是画家自己创造的吗？不是吧？是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为什么当我们郁闷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上帝他对约伯说，你去看看我的创造啊，你很厉害吗？你去看一看啊。欸，其实说真的，上帝还蛮客气的，他说你看看嘛，你看看那个大怪兽，他又大又丑，可是他是我创造的，不错吧？我觉得不错啊。你以为你是最好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公正最客观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最美的吗？上帝说那一只也很美啊，你看他丑，可是我认为他是美丽的啊。当莫内看见光的价值，梵谷触摸到人性的光辉，人性的价值，而一个又丑又怪的大怪兽，上帝说它是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价值，我们有看见116篇的价值吗？那个价值是什么？这位诗人看到他爱上帝，这是他最高的价值。他说我爱耶和华，还没到这一章，前面一章，谢谢。我爱耶和华不是在我完全的时候，在我不完全的时候，我依然可以爱我的神，爱我的耶和华。圣经里面没有太多人物直接说我爱耶和华，可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真的是爱神爱耶和华。亚伯拉罕他不晓得前面的道路在哪里，他要往哪个方向去，上帝说你要离开吾尔，他二话不说他就离开了。约瑟他经历到被卖背叛，最后他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施洗约翰为了耶稣他头被砍了，可是他说主必兴旺，我必怎样？我必衰微。到底耶稣给保罗有什么好处呢？保罗被逼迫，被下牢，被鞭打，被石头打，受劳苦，不得睡，又饥又渴，受寒冷，赤身肉体，可是他说我以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用行动证明爱是愿意牺牲，愿意付上代价。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是被拯救的，所以他们依靠他。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回应，对神说即便如此，我被欺骗，被鞭打，被砍头，但是我仍然相信。今天116篇 诗人说我爱耶和华，我们有看见那个价值吗？那个爱就像莫内，他看见光，他去追光，光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他去追逐那个光，然后把那个光勾勒的那么的美。我们是否也看见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价值呢？以至于我们愿意去追神。莫内去追光，我们要去追谁？我们去追神啊！光是神创造的，去追神不是更好吗？我们是否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勾勒出有神同在的美好呢？不过有人会说，哎呀，我又没有遇见过神，我要怎么追神呢？很简单，神在哪里？神在他的话里面，就是在圣经里面。你爱一个人，你就一定会想要跟他说话。怎么跟上帝说话呢？就是透过他自己说的话来认识他，来向他说话。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和他的话相处。如果一个人不花时间认识神的话，却说我爱神，我赞美神，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爱，而且是不真实的赞美。就好像我如果跟一个人不熟，可是我对他说，哎呀，你好棒啊，这个叫什么话？叫客套话。你跟他不熟嘛，但是你对他，你好棒啊，哎呀，你哦，你真的很美啊，这个叫客套话。可是你跟他很熟了，可是你跟他认识很久了，可是还是不熟，然后你还跟他讲说，哎呀，你真的好棒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假话，这个叫虚伪的话。哎，我们认识上帝多久啊？哎，我们认识他的话多少？可是我们天天说，哎呀，主啊，我爱你。说真的，假话，真的假的？看见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好好的读经就知道了。假话不是那个真的假的哦，而是真的，我愿意为主付上代价，好好的来认识他，来追他，从他的话里面来追他。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属灵粮食，是我们生命的根本。所以今天的信息说，我爱耶和华，爱他不是单方面的神爱我，而是我也爱他，愿意为他付代价，愿意为他牺牲，是互相的，不是单方面的，是建立关系的，也不是利益的。爱是什么？爱是上帝他拯救我，我是被救的，我原本不配，他爱我，拯救我，我毫无可夸，我要来依靠他，并且去得着永恒生命的冠冕。爱是什么？爱是主啊，我仍然相信，在遭遇极大的苦难的时候，我还可以相信吗？我还可以回应吗？我还可以坚持下去吗？天父他相信我，他不会放弃我，所以我要在意志上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也绝对不会放弃，因为我仍然相信。主啊，我不会放弃，因为我仍然相信。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个音乐请放一下，谢谢。主啊，是的，我仍然相信，这是一句多么不容易的话，这真的很不容易，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将来会有更多的灾难。今年我们就看见有许多的天灾，有些地方有战争，有些地方有暴动，武汉肺炎在世界各地也看不到趋缓，台湾和中国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好像也越来越紧张。主啊，如果这些灾难临到我的时候，如果这些灾难临到我的时候，我还信得下去吗？我还有信心吗？当环境不顺我们意的时候，处处被刁难，当生命遇到低谷，心里面有生气、愤怒、不平、难过、悲伤的时候，主啊，我还可以相信走得下去吗？主啊，我都不敢确定。主啊，我做不到。主啊，我好挣扎。但是主，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我知道我是被拯救的， 我知道耶稣已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卑微自己牺牲自己，他只有仰望父的荣耀。虽然我的里面还有许多的软弱不足甚至不幸，但是主我知道，但是主我知道你的恩典够用，主你的恩典够用。主啊，我虽然不配，可是我要对你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我或许不敢说单单的爱你，但是我愿意为你付代价，就像你自己为我们付出代价一样。主啊，我愿意去爱人，主啊，真实的去爱，真实的关怀，真实的付出。主啊，我爱你，即便可能经历苦难灾难，即便在爱的过程的当中被忽略被伤害，我都要对你说，主啊，我仍然相信。主啊，帮助我们可以仍然相信，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存着信，存着望，存着爱，直到你再来的时候。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好，我们谢谢传道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爱耶和华，然后虽然在极大的困难，我们有在最深最深的纪念，然后呢，爱人。